第十七品啊，你一定要把它听懂。第十七品很重要，就是整个《金刚经》啊，爬坡爬到山顶了，almost。十七、十八品，十七品啊，你要听懂了，你十八品再加把劲儿，你也会听得懂。后面呢，就像在走平地一样了，就很快。大概在十堂课《金刚经》，只要你十七品听懂了以后。在十堂课，你《金刚经》就可以结束。好，十七、十八品了，这两块啊，就是一个坎。这个坎结束之后呢，后面呢，就是大概明年上半年，我们每个月如果上一次课，明年上半年肯定就把《金刚经》给学完了啊。最主要是今年呢，反正世道艰难，我们就在家好好把《金刚经》看一看。那么希望。这个《金刚经》读完以后啊，这个疫苗也出来，那大家可以重新过日子啊。所以也好，在家闭关，这个把这个东西弄懂。十七品因为比较难啊，难在哪里？因为它是转折嘛。如果你前面十六品没懂，十七然后能跟所这个问题，我自己跟我的对面这个问题，如果没听懂，你十七品听不懂。所以十七品它最后如果用《金刚经》来说的话，我啊就是我相。我的对面呢，就是人相，很多的对面集合在一起呢，众生相，然后那个众生相啊，不断的延续，就是寿者相，哦，那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其实差不多意思了。一个是在讲相，就是外面的样子；一个是在讲念，见是什么？念头啊，哦。但是不，所有的内容都不出于能跟所，就是我是能，对面是所，这样就行了。我呢，就是能够发念的、发意愿、发意念的那个人的那个，就是我的主体呀、啊。不要讲人了、啊，主体对面呢，就是我去对应的，我被我是一个客体啊，我是主体，对面是客体，我是 pro 那个我是这个主词，对面是对面是受词啊，这样就行了。那么对面也就是相，大部分是相。你说那个相空也是相。像你不要非把它想成一定要有个一个样子，或者说可以摸得到，不是像就是一个对面，反正对面就是一个受词，这样就行了啊。我是主动，对方是被动，那就行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古时候啊，应该不要讲古时候，过去十六品，我们在讲前面所讲的《金刚经》啊，全部呢，我们再讲一次哦，是讲给初学的人，就是我们这群人。刚初学，因为着相，所以老师叫你不要着相。你去看看那个《金刚经》，它变动的那个，你看它变动的那个层次啊。一开始大家着相，所以叫大家不要着相，一直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即非是名。他只讲即非啊，这个 Tiffany 即非 Tiffany，Chris 即非 Chris，就是说什么所有一切众生，所有一切万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其实都是假象，都是因缘生灭，都是假的。那个样子都是虚妄的，哦，全部都是随着因缘在生在灭。但是这个因缘因为随时在变动，最外面的相也是随时在变动。那到后来，慢慢哦，他怕你一直跟你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怕你着到空里面去了。所以啊，慢慢呢，也就告诉你，这个空也是相。你不能着空啊，哦！一开始告诉你不能着有，后来告诉你，哎，空也是相，你也不能着哦，空也是相哦。好了，空也是相哦，讲，再来呢，啊，空也是相，不能着有，不能着空啊。他告诉你，最后就告诉你什么？其实啊，你空也不能着，有也不能着的这个意念，你都不能发。意念是很细微的，意念也不可以起心动念。这个时候就告诉你，空有两边都不着啊，也不能着这件事情或这个想法也不能着，所以就带到第十七品来了。第十七品是说什么？他告诉你，前面说啊，所有众生啊，没有众生可度，没有那个所啊，这个地方你要听懂啊。到了十七品，告诉你什么？连能度众生的那个起心动念都不可以有。连能度众生的那个菩萨，我是菩萨，我要度众生的这个想法都不能有。前面只告诉你没有众生可以度， 后面是告诉你什么？连我要度众生这件事情都没有。哎，这个很重要哦。前面是锁，后面是能啊、哦。再来一次，前面是告诉你我要度众生，那个众生没有众生可以度。哎，我发念对不对？哦，我要布施，他告诉你，前面是告诉你连布施的这个众生都没有，所以要你要不着相的去布施。后面是告诉你什么？连我能够去布施众生，我想要布施众生，我布施的众生这件事情也都没有了。那个层次你要抓到。前面是所有众生我皆灭度，后面是什么？我应灭度一切众生，我本来就该灭度一切众生，所以我从头到尾没再想我要灭度众生，而且我啊，连这个我也没了。前面是众生没有了，后面是连这个我都没有了。众生是什么？是相。我是什么？是念头。哦，你要把这个层次啊全部把它弄清楚啊。如何啊、哦、他说为什么会这么讲，菩萨是不会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如果到现在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那就不是菩萨了。绝对不能有我人众生寿者相什么，你就把它想成其实我相跟我见也没差，一个就是我，一个就是能。到最后你一定要在所有的文字你是要能够融会贯通的。所以你要是还有我，还有能，我能啊，我能，然后对面是锁，你还有能锁的概念，你根本不是菩萨。当然这边所讲的菩萨是这种大菩萨，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这种大菩萨念头已经断掉的大菩萨。你还有觉得说我是菩萨，对面是众生，我啊能度众生，我想要度众生，我要庄严国土，我要行六度，还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不是真菩萨啊，就这个意思。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所以告诉你，前面啊，你去看呢，前面是告诉你什么？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东西可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就是正等正觉无上的这光明的菩提心，你就把它想成菩提心吧，最上等的菩提心。前面是告诉你没有最上等的菩提心可以发，这边是告诉你什么？连发菩提心这件事儿都没了。你如果这边懂了，其实已经懂了啦。前面是没有菩提心可发，后面是连可以发菩提心的这个起心动念，或者可以发菩提心的这个修行人，或可以发菩提心的这件事情都没有了。哦，那层次更深，断得更深了。前面以前圆觉经不是说啊，这个相要所有的境界要远离，之后呢，你要远离境界的那个心也要远离。到后来是什么？连远离那个心的那个远离啊，也要远离。到最后是远离远离亦要远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境，越离越多，越离越多。这样有没有看明白这个地方啊、哦？听懂了应该就没问题。所以啊，他说须菩提，欲云何？如来在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他说那时候不是在讲吗，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才当菩萨的时候，他在如来佛前面，在那个不是如来佛，在燃灯佛前面啊，得到被燃灯佛授记，说他以后会在那个六道那个人世间啊，证得果位，号释迦牟尼佛。所以啊，那个佛就问须菩提说啊，如来啊，那个时候啊，在燃灯佛所到底有没有法？有没有一个法？到底有没有法是什么？有没有你就把他这边的法，你就想说有没有这个事情吧？有没有这件事情？得到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到底当时有没有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另外再讲一个，我们在讲《金刚经》前半的时候，我记得我跟大家讲，一个是如来，一个是佛。佛呢，比较是在事相上面讲。什么叫事相？就是相上面、事上面、人世间通俗的角度来讲。而如来呢，是以体性的角度来讲。我想这边大家一定都还记得，但是。到了下半那个如来的这个身份地位啊，或者这个他的含义啊有点改变。等到下半的时候，如来不是光从体性的角度来讲，如来是以实相的角度来讲。实相是什么？体 跟用两个要兼顾啊。如是什么？如不动，讲体性。来是什么？来无来相，去无去相。那个来是来去的意思，就是那个相跟用，所以它是如跟来是体性，加上相用，两个合在一起就是实相。我们说过，真正的空性是什么？真空妙有。真空是什么？真空不空，它不是真正的空。空是什么？完全没有东西，不是。他说真空不空，能生妙有，因为真空才能生出妙有，对不对？妙有非有，不爱真空。我就跟你讲，你这十六个字，真空妙有这四个字的解释，你一定要懂。真空不空，能生妙有，就是因为它体性是空的，空寂的，真空的，所以它才能够随缘变现出各种的相，能生妙有。妙有非有，不爱真空是什么？妙有就是说它是非常奇妙的一种存在，它不是真实的存在，它是非常奇特的一种有，就是因为它不是真正的有，它才不会阻碍，它才不会阻碍真空的存在。如果它真的有，不就阻碍了吗？所以哇，这十六个字你如果懂了，你其实你空性已经懂了，你金刚经已经证悟了。所以如来这边到了下半场的如来比较是指实相啊，如来啊，所以从实相的角度来讲，到底有没有法，到底佛啊当时有没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到底有没有佛，就以实相的角度来讲，到底当时有没有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件事情，之前是在问有没有阿耨三藐三菩提可以证得，现在是在讲有没有证得，有没有可以证得阿耨三藐三菩提这件事情。前面是在讲所，后面是在讲能。前面我以后讲前面就是在讲前面十六品啊。所以这那个须菩提也说没有啊。如果我真的解懂得佛所说的意，佛在燃灯佛所无有法，就是没有这回事情，没有哪回事情呢？不可能有这件事情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前面只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现在是在讲能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前面重点是在有没有阿耨三藐三菩提这样东西可以得，后面的重点是在有没有可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到这边都懂的话，我觉得差不多了。那么须菩提实无有法，他告诉你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件事情根本就是虚妄的。不但这个菩提，这个就是佛法是虚妄的，连得到可以得到佛法这件事情也是虚妄哦。他这个这跟我就讲得好清楚了，其实也是。还有就是说，他说如果啊当时啊我起心动念觉得如来是可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就是在实相里面还真有那么一个阿耨三，哇，真的在实相里面我真是可以证得阿耨三藐三菩提。如果还有这回事情你还这么想的话，你根本没有证得实相，佛当时燃灯佛也不会为你受记，就这意思。好，前面这一段如果懂了很棒，如果没懂后面不知道在讲什么。有没有人前面这一段你说老师你刚刚讲的东西我还有地方听不懂的，有没有？现在最后机会再问。其实在日常生活中，真空妙有是一个境界，它是一个境界，它不是一个实质的东西，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境界。这个境界是什么？就是告诉你说，比如说好了，今天有人在吵架，或我跟人吵，那个有人在吵架，或任何一件事情发生，不要讲有人吵架，任何一个不顺遂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了，它有没有发生这件事情？有没有这个相？有吗？真的有了，我被骂了，这样好了，有人说我坏话，我被说了，我被议论了，人家说我后面讲课讲的不好，乱七八糟啊，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我的坏话，有没有这件事情？有啊，的确是有这件事情啊。但是他要告诉你这件事情，他要让我是要从什么地方角度去体会这件事情，其实本身是虚妄的。你说他刚刚明明骂了你，怎么虚妄呢？你要知道啊，他在骂你的那个当儿啊，他已经结束了，他骂完了，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根本 在你听到他骂你或他骂你的那个当耳的那个点上面，其实他已经变成过去的事情了，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还在生气的是什么？我们还在生气的是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曾经发生的事情就是已经没有的事情了。现在有没有？没了，骂完了，或者说没有，还是在骂耶。但是他骂的每一个字，他那个字发出来的那个 moment， 他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这意思。我们一直执着于曾经发生的事情，它就是一个曾经发生的事情。即使他现在正在骂你，老师现在正在上课，但是我讲的每一个字都随着我那每一个字出来的那个 moment， 那个事情已经结束了。所以为什么说你要用你的真如心去听法，你不能用你的意识心去听法。你用你的意识心去听法的时候，我不讲话你什么也听不到。但佛法真的只是这样子吗？没有人讲你听不到吗？ 不应该嘛。用真如心你听到的是法性，用你的意识听，你用你的意识心你听到的是法音。所以什么叫做妙有？妙有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讲这件事情有没有，其实是啊，我刚刚是有在讲，但是它不是真正的发生了，它是虚妄的发生了，虚妄的显象，所以叫妙有。妙有它就不会阻碍你那个 真空的体性，但是这整件事情是空寂的，空寂却能够生妙有啊，会随着我的意念的不同讲出各种不同的话。有没有真的当时有讲那么一个话？有啊。可是你说你能不能抓住那个 moment？ 不行，因为那个 moment 的发生的当下就结束了，就这意思。真空因为它体性空寂，所以有各种可能性，可以随着各种不同的因缘显不同的相貌，也会随着因缘的这个散，就是因缘不具足的情况，它的样貌会改变，然后会结束。这个就叫做真空，因为它是真正的空性，所以它可以生各种状态，各种妙有。如果它不是真空，那它真空是什么意思？不是空空如也，不是我们所讲的那个玩虚空，不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玩虚空，也不是二乘人所讲的什么空。所以我们说心经你一定要回去上我那个礼拜上的课。空有不同的层次，我们现在是对的是玩虚空，就是这个虚空啊，这是空间的概念。还有呢，小乘人是什么？他是偏空，他觉得他把有给断了，他到空里面去，他只看到空性，没看到妙有。只看到空性没看到妙有，那个东西叫做偏空，也不对，那个不叫真空啊，那偏空。菩萨是什么？也看到了真空，也看到了妙有，但是还没有到一如，还没有到一如，所以这也不行，还不算。到真正的那个空性是什么？真空妙有是同一回事情。真空它就是妙有，妙有呢它就是真空，性相一如。所以其实这里的重点是你要把空的层次给弄懂，空的层次要弄懂。你不懂你就再回去听一下那个礼拜讲空的那一段，你不用听整段心经，你就去听空的那一段，把层次弄懂了就行了。所以妙有是说它曾经显象，永远都是曾经显虚妄相，永远是曾经，因为发生的当耳就已经变成了过去，曾经显象。那真空是什么？就是有各种的可能性，能够随缘变现各种的相，不是凡夫所讲的虚空，也不是二乘人所讲的偏空。所以真空妙有就是在讲一切的显象都是曾经虚妄的显象，那它的体性，它的原本的实在状态其实就是如来藏，它就是如来藏。这样子讲是不是能够比较懂一点？真真 有，谢谢老师。 反正以后碰到任何事情无需伤神啊，好的事情也一样，坏的事情也一样，过所有发生的事情其实已经过去了。而我们幻想的豪宅，这个叫做什么，我们所幻想的这个七贤什么子孙孝，反正你想的未来的，哇，你想要的一切的东西那都是未来，根本没发生，都是你的幻想，过去事情早都结束了，现在呢，没有现在，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现在都变成了过去，就这样子，你就把这事情看淡一点，所有的，你不要，你往好处想是什么？当你在逆境的时候，它是有希望的，它是会变动的， 所以你在顺境的时候你也别太高兴，分分钟明天就没有。你如果用一个比较，你比较更俗一点的更简单的，就是无常嘛，就是无常啦。那你要明白这个无常，很奇怪，这个无常啊，它就在你旁边，你明白了，那个你能够与它共存，那你的生活会过得比较好。如果你排斥它，或者你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你会很糟啊，就是这样子。好，那后来我们就说啊，前面的大纲讲完之后，他就分好几个这个段落来解释嘛。第一个我们上次讲过啦，第一个讲佛号，对不对？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啊。那么就这一句话，哇，好深啊！你这句话听懂了之后，其实金刚经可以结束证悟了。他告诉你，如来是不是讲现在的如来都在讲实相？如是什么体性？如如不动。来呢是来去，来去的相，来去的相。那如跟来加起来就是实相。实相是什么？就是诸法如啊，诸法一如，性相一如。那个意就是意思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意，就是这个 meaning 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即诸法如，就是诸法如，万法一如。没有一法不如，没有能，没有所，是不是？我们说原来是万法一如，在一个一的境界里面，万法归一。你要在一的境界里面，你就真如了。如来，如来，如来啊，那个真如啊，你在万法归一，你在一的境界的时候，无有一法不真，无有一法不如啊。万法一，你看我们说如是，上次有讲过《金刚经》。金刚经、佛经，所有一切经，最终最终就在如是二字啊，万法一如。当你能够万法一如的时候，一切皆是，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真的，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对的，你怎么样都对，万法一如。但是你没有办法如是的时候，一切皆非，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前半告诉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有东西一切皆非，后面呢一切皆是。因为你证悟到了万法一如，这有意思。其实金刚经它在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啊，学到后面越学越多，哇，你在那边参真的好有意思哦。哎，你说真的耶，以前啊不明白啊，大家都是用戴一个有色的眼镜在看事情，哇，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哇，真的很奇怪，很难得到共识耶。我啊跟你们啊同样前面放一个苹果，如果我们这几个人同时看着这一个，不要讲用苹果，我用个比较 extreme 的东西，榴莲，我们大家前面都放一个榴莲，你知道有人看到的是什么？有人看到的是一个好好吃好香的东西，有人看到的是一个好可怕好臭的东西。不要光讲榴莲，榴莲是一个名字。我就告诉你，我们这几个人有一定有共同的业力嘛，我们才是都变成人嘛，而且是共同认得的人，而且都是这个，我们都是台湾来的，而且都念同 almost 念同一个学校，大家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come from the same country, 所有人受同样的教育。但我跟你讲，任何一个东西放我们前面，我们会有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想法。即使今天我们上的同一堂课，我跟你讲，我讲课的人，你是听课的人，等到我们这个课解散之后，你再出去问你们八个人，每个人讲不同的话，人家会以为你们八个人去听了八个不同的课，然后再问我呢，我也讲说其他的东西，人家觉得说我今天上的课的学生绝对不是你，你上课的老师绝对不是我。我跟你讲，就这么奇怪。所以当你没办法一如的时候，有能有所的时候，有分别的时候，有执着的时候，对不起，这世界就是一个乱象，那没办法。如果你只有能所还好，你在加以分别的时候就比较糟糕。但是分别有没有造业还没有哦。我喜欢喝茶，我喜欢喝咖啡，那是我的事情，我没影响到别人。但我只喝茶或我绝对不可以喝咖啡的时候就糟了。为什么？因为当你只愿意喝茶，你好喜欢喝茶，你非喝不可的时候，你会想办法把茶带回家，而且囤积。当你死都不肯喝咖啡，或许有的时候我们说啊，用茶跟咖啡，有些人说我真的不能喝茶，我会心悸。那我们用其实另外一种方法好了，水，一个是矿泉水，一个是普通的水，一个是那个进口的气泡水。你说我就只喝气泡水，除了气泡水我啥也不喝，而且我每天都要喝很多，那就完蛋，执着了。 那个普通的水我死都不喝，你怎么办？所以如果我只是分别，好，我只是分别说有气泡水有普通水，那还好啦，分别就分别呗，我比较喜欢喝气泡水，但你给我普通水我也喝，那就可以耶。但是当你到我非喝不可或什么我就非不能喝的时候，那就完蛋了，就这么回事。你能本来是一如变成能所，然后变成分别，然后最后执着，就越来越糟越来越糟。所以他告诉你，你在一如的情况，他说告诉你实相其实就是诸法一如，就是一如，就是一如，就这么回事，这就是最后的真相。那你一如的时候，你在那个境界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阻碍啦，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不顺，就是说你不顺遂也就是顺遂了，已经没有阻碍了。那当你不如的时候，没有办法一如的时候，到处都是坑，到处都是坎，因为到处都是你的想法跟别人的想法，你 versus 这世界上几多少几十亿人口，有几十亿个 conflict，每天都有奇怪的事情发生，那又怎么办？没办法，就这样。所以诸法如很重要啊，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啊，就是真空妙有，就是诸法亦如，就是讲扬宗萨清哲仁波切所讲的那个空性。你一定要能够体会那真正的空性，真空妙有，它超越了存在，它绝对不是我们人世间所说的存在，那个存在就不是妙有了，它是真空妙有，它超越存在。它不是存在，但你也不能说它不存在了。那你说它是不是既存在又不存在？也不是。那你说它是不是非存在？就是说非存在非不存在，既不是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那它也不是。它就是你能够人类所能够想的四边 A 是 A 还是非 A， 就是反正就是 A 跟A 跟 A minus， 然后一边是 A， 一边是 A minus， 第三边是什么 ？A and A minus， 第四边呢是一个我们数学符号，一个非，一个 not， 然后一个括号 ，A and A minus， 就是这样，这四边都不对，你一边都不能落，他就告诉你是这么回事。好，这个再从佛号上面来解释，他说你看。每个地方讲的都是一样，之后呢他再用佛果来解释，他告诉你有没有阿耨三藐三菩提这个佛果可得，前面告诉你没有佛果可得，后面告诉你什么，我可以证得阿耨三藐三菩提，如来实相的角度来讲，那个真如在真如的世界里面有没有可能说哎，我证得阿耨三藐三菩提了，当然没有嘛，前面告诉你没有所，后面告诉你没有能，告诉你说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件事情实无有法，他告诉你佛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因为佛是在人世间啊，哎呀我成佛了对不对，我这个我成佛了啊，我登地了，我菩萨了，我得到果位了，那都是人世间的虚妄相啊，以实相的角度来讲，哪有什么三藐三菩提，没有得三藐三菩提。他说如来所得阿耨三藐三菩提，如来如果你说如来得阿耨三藐三菩提，那唯一就是无实无虚，无实无虚是什么？不就是在讲实相吗？所以他说如来哪有什么东西可得，没有啦，如来没有东西可得，也如来也没得到，如来也不可能得到东西，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他告诉你为什么一切所有东西其实都是无实无虚，无实是啥？真空啊，就是在讲真空妙有嘛，无实无虚啊，你说啊，如来所得法乃是实相啊，真正如来要如来有没有可能有所得？当然不可能有所得，他真空真空了还得什么？就是要把所有东西全部断掉了才是真如。所以他你如果硬要说他得到了什么，其实不就是实相吗？就是证悟了实相的意思。实相是什么？无相无不相啊，无相无不相，就是无实无虚。为什么你说是无相无不相？你说它有没有显相？它的确有。你说它这个相啊，真就是真空妙有嘛，体性没有相啊， 体性是不是没有像是虚妄，体性不叫，不要讲虚妄，体性它没有伴，它不是，它没有像，对不对？体性我们真实那个体性是空性，没有像。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面貌，其实我们的本体是什么？那个佛性体性是没有像，是无像的。但是呢，它能生妙有啊，它能够随缘变现啊，所以是无不像，无像无不像。它既不是有像，又不是没有像，它既不是有，它也不是空。这一段你一定要回去啊，重听一下。体性是空寂的，是真空，但是呢，它会随缘显像，所以体性是无相，它的相用随缘显像呢是无不相，体性是无实，但是它能够随缘显像是无虚，无实无虚，无相无不相，真空妙有。如果你这个地方听懂了，很棒，就很棒，你可以慢慢回去参了 参 了啊、哦，那。在刚刚讲的是佛果，后来他是不是还说佛法，从佛法的角度，他就从各个方方面面的角度来告诉你这件事情。如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从佛法的角度来讲，为什么如来说，然后呢他又告诉你所说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哇，这段这两句很赞耶，从佛法来告诉你，他告诉你啊，当你证得诸法一如的时候，当你明白到真空妙有的时候，当你明白到无实无虚的时候，如来说什么？这边已经不是从体性的角度了，是从实相的角度来说，法法所有一切法无有一法不是佛法，所有一切法无有一法不真，所有一切法无法无有一法不如，所有一切法全部都是那个法性相同，佛性相同，众生即佛。佛及众生无二无别，因为佛跟众生的佛性是一样的，那真如本性没有不同啊，无二无别。所以当你已经都刚刚讲的所有的课程内容你都懂的时候，他告诉你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皆是。你不懂的时候一切皆非，你懂了以后一切皆是，所有的法全部都是佛法，都一样，法性相同，佛性相同，真真就是佛，佛就是真真，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其实都是同一样事情。那你不懂的时候呢，真真就是真真，佛就是佛啊，就是这么回事。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但是刚刚告诉你一切法都是佛法，对吧？一切皆是，无有一法不是，一切皆如，无有一法不如，一切皆真，无有一法不真。但是他告诉你这所有的一切法 again 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即非是什么？说这些法其实都是虚妄的，佛也好，真真也好，金刚经也好，能够证得佛果也好，能够证悟金刚经也好，这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虚妄的，即非一切法、啊、对不起，即非一切法是说它都是体性，都是空寂的，是名一切法呢？对了，其实即非一切法也就是它空寂，也就是都是虚妄的意思，但是它是不是真正那种偏空、死空、虚空、空枯寂？不是，是故名一切法。它是会它，但是它有显像，就这意思。它有显像，它不是没有显像，它有显像的。哦，所以这边这句话这两句一定要懂哦。所有一切法皆是佛法。以实性实相的角度来讲，如来的角度来讲，实相的角度来讲，所有一切法都是佛法，万法他们的法性。完全相同，万法一如，但是这所有一切法是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体性来讲是空寂的，它不是真正有这一切法，是即非，根本不是，是虚妄的。空是名一切法是什么？但它的确会选项显相，随缘生灭，随缘生生生相灭相。你啊，不可以觉得它不，它完全是死寂的、空寂的，不是的，它会显相，真空妙有。哎，所以这十七品啊，你要是懂读懂了，这十七品啊很有意思，够你参的，觉得佛才太够力了，真的这么厉害。然后再来啊，我们今天只能讲到11:50，因为我等会要出门，然后现在外面暴雨，我要早点出门。然后再来呢是须菩提啊，譬如人生长大，后面这个在讲什么？在讲佛的身体， 在讲佛的这个报身啊，譬如人生长大，须菩提，他说如来说人生长大，则非人生长大，是人生则非大身，是名大身。其实啊，我们在讲这个是在讲佛的报身啦、啊。佛是不是有法身？法身是看不见的嘛，就是佛性。然后他有报身跟应化身，他就是一佛三身。一个法身啊，一个报身。报身是什么？法身是因为你证得空性，证得那个佛性一如的如来藏了。那个报身是什么？就是它是你有福报，它必须它一定会有一个相貌嘛。不管它相貌是有没有样子，它的确还要一个相用，或者它要一个用吧。报身是一个用途好了，你不要讲它一定有样相貌，讲的有相，好像又变成它又长一个样子，会造成你的这个毁谣。你就讲它的用。他会有受用啊，他有福报，他自身会受用啊。报身啊，是不但有自身自受用报身，他还有他受用，就是给那个他受用什么是菩萨在受用。你说菩萨为什么可以受用佛的报身？当然可以啊。佛要化身报各种不同的报身，显不同的报身像，才能说法给菩萨听啊。菩萨没成佛，看不到佛的法身啊，没有办法接触佛的法身，他只能靠报身来听佛，就是靠。去靠佛的报身才有办法听到佛讲话。那这个还有那个应化身，就是讲给我们这些人听的六道轮回的众生啊，他要讲给人听就变成人，他讲给狗听就变成狗，他要讲给老鼠听就变成老鼠听，他要讲给恶鬼听他就要变成恶鬼道的恶鬼，就这个意思。那这边的大身讲的是什么？是报身。他说佛的报身，如来说以实相角度来讲，佛的报身都是即非是名，即非报身，即非大身，是名大身。因为佛的那个报身好大，非常的高大，如须弥山、哦、那根本就是没有止境的那个，太大了。他说连佛的报身都是虚妄的，这边告诉你，那更何况我们人的肉身，佛的报身都虚妄的耶。佛的报身是即非是名，它本身也是空寂的，是虚妄的，它只是显了一个佛的报身是有那么一个像是名大身。为什么？因为他讲法给菩萨听啊，他讲法给菩萨听啊。那所以你看他是不是讲，我们讲了佛号，又讲了佛法，还讲了那个一个佛号啊，第一个是佛号诸法一如，然后讲了佛果，有没有阿耨三藐三菩提？没有啊。后来又讲什么佛法，一切法皆是虚妄，即非佛法是名佛法。再来呢，讲了报身，佛的身体也讲了，都举例了佛果、佛法，然后呢，一个佛号，一个佛果，第一个是佛号，第二个是佛果，然后是佛法，然后还讲了佛的身体，全讲了佛的，你能有的佛的答案，它通通都出来了。全部都告诉你了，就是说全部都讲得清清楚楚，全部都是在告诉你什么叫做一如，万法归一，真如，就这意思。然后下面一个例子呢，他在讲菩萨。菩萨哦，我们会等下一次讲，但大概先告诉你一个大约的概念，因为菩萨这一段后来会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无我法。什么叫做无我？无我就是没有自己嘛，他会告诉你万法无我。为什么？因为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念，如果菩萨还做什么样的念头呢？我当灭度无量众生。他说你还起心动念说我当灭度无量众生的时候，则不明菩萨，你根本不是菩萨。因为你还有我跟对面的这个分别，我还有能跟所的分别，那你称不上是菩萨，你不够格。菩萨根本不会有我当度众生的这种概念。因为第一个，我就是众生，众生就是我，为什么会有度众生被我度呢？对不对？那为什么还有我还可以能呢？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能所的问题，所以你还有能所的概念，还有我以及对面的概念，还觉得自己跟众生是不同，我是菩萨，我可以行六度，我要做功德，我怎么样，还在起心动念还有一个我的时候，你不够格做菩萨。何以故？无有法名为菩萨。第一个，根本就没有菩萨这件事情，不但没有众生可以度，连可以度的菩萨，可以度众生的菩萨都没有。你看无有法名为菩萨，根本没有菩萨，菩萨也是虚妄的，菩萨也是虚妄的啊！就告诉你还是一样又陷入了能所。我们这次，我们今天很快的讲，下次还会复习啊。 所以下一次就肯定把17品整个结束掉，还会讲一些18品。是故佛说一切法，他说为什么？他告诉你根本没有菩萨，连菩萨或者菩萨能度众生，或者众生或佛，这些东西其实这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无有法，根本都是假的虚妄的，没这回事，没有。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你看哦，是故佛说一切法怎么样，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他真正要讲的，你把那个东西画下来，其实他真正要讲的是一切法无我。无我，那个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就其实就是无我了。无了我以后，无那个人众生寿者全没了。所以人众生寿者你都可以把它先省略了。重点看重点，重点是一切法无我。所有的一切法都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存在。如果我今天觉得 Chris 有一个我，那 Chris 就是真实的存在，因为 Chris 他就有一个我在这里啊。我可能觉得 Vicky 也有一个我， Chris 有一个我， Vicky 有一个我， Steven 有一个我， RK 有一个我。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我觉得你们都是真实的，各自有一个我。他现在告诉你没有，根本一切法都无我。那个我是什么意思？表示真实存在的意思。你去这么想， Tiffany 我也有一个我啊，那个 Chris 也有一个我， RK 也有一个我，前面这桌子也有一个我，我现在在讲课的这件事情也有一个我。这样你听懂了吗？我误认为我自己有一个我，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还有这个发生的这个旁边的桌子椅子也都有一个我，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有一个我。这个我代表什么？就表示它真实的存在，还真实的存在了，但是它没有真实的存在。它告诉你一切法无我，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法有一个我，那个我就是真真正正的存在，而且在那里不变动，真真正正的，你看他真的有我啊，真真正正的存在了。你那个我，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一个真实的本质，这样也可以。所以他告诉你，一切法无我，没有，真的没有，所有的法都没有啊。所以呢，佛说啊，如果菩萨还这么说啊，我当庄严佛土，他就不是佛，他就不是菩萨了。为什么？因为他还觉得有一个菩萨的存在，而且呢，还有一个佛土的存在，而且呢，还有一个我可以庄严佛土这件事情，也有一个我存在，那他根本就不够般，根本就不是菩萨。为什么？因为庄严佛土这件事情，它也是空性的，也是虚妄的，它只是一个因缘生灭的样子而已。他就告诉你，它只是一个因缘生灭的样子，所以啊，庄严佛土，真正庄严佛土是用清净心，不是把佛土装得漂漂亮亮的。佛土装得漂漂亮亮是为了接引众生，真正庄严的是你的心啊。修佛也一样，你啊弄了个供桌，摆了很多漂亮的佛像，每天供水烧香，那是一个表象。真正你要去亲近菩萨，你想要礼敬菩萨，你要用清净心啊。你每天拜金刚经没有用啊，你要去做金刚经要你做的事情才有用。你一心清净就是对金刚经最高的礼遇，最高的赞叹啊。所以最后他最后十七品最后一句说什么？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什么叫做通达无我法？刚刚是不是说法无我，一切万法无我？如果你能够通达了一切万法无我的时候，这个就是无我法。这边的法好像说是法门，前面是万法都没有我啊，那这边是真的通达了无我法。你真正的通达了没有一个法有我，所有一切法其实体性都是空寂的，随缘显象，完全明白了真空妙有，那你就是真菩萨了。如果不是，你就是假菩萨。十七品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次会整个重讲。那么重讲之后呢，肯定还会有一些时间会进入十八品，十七、十八品比较难，听懂了以后，后面一路这个叫做势如破竹，噼里啪啦就讲完了。你们要真的很厉害，搞不好今年就讲完了；要是不是很厉害的话，明年上半年也讲完。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因为我没有办法太久上课，顶多那个再多上十五分钟，所以我们把时间留下来问问题。我觉得问问题比较重要啊，或者想法，或者讨论，所有都可以。来，从 Chris 开始。